聆听经典老歌，如同冬天浴血的洗洁，品着火炉前的那壶陈年老酒，隽永浑厚，余味无穷，勾起你重重的岁月感怀，成熟风采的生活期待。人间岁月， 你要不给我，还试着放下往事，跨越它过去有多美。 看场 IMAX 电影。 Signor Pretorio, io vedo questo. Non lo so. 品尝面店意大利菜。 喜欢雨滴划过肌肤的感觉。 还有爱逛香水的中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我找来找去，还是找不到你。我知道你变换了名字，网路是一个骗人的工具。我想来想去，还是无法放弃。想找到你真情的地址，难道是我真的动了真感情？哦，爱上了你，我也爱上你，这根本没有道理。没有见过你，没有听见你，甚至不知你的国籍。网络上的你，我也爱上你，要赶快拿个主意。我写来的话语为了我痴迷，这难道是个迷人的游戏？我写来的信，一封空白的信，你到底是谁，长得什么模样，也许成为我一生猜不透的谜。想来想去，还是无法放弃。只想找到你真情的地址，难道是我真的动了真感情？网络上的你，我也爱上你，这根本没有道理。没有见过你，没有听见你，甚至不知你的国籍。网络上的你，我也爱上你，要赶快拿个主意。写来的话语不落痴迷，这难道是个迷人的游戏？你写来的信，空白的心，你到底是谁，长得什么模样，也许只有我一生猜不透的谜。 都说音乐是人类的灵魂，懂音乐的人能够更加的懂得生活。这里是品味1033，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好歌不简单。 剩下一盏灯，一个影子，一个人，对着镜子等，狂欢后的落寞着。你背弃的忠诚，爱情被廉价牺牲，我独自虔诚。是不会以为是变了的人，记忆败给阿兹海默症，感动再深已荡然无存，像劫后余生，呼吸着痛在眼神，挣扎着是与你离开的后遗症，像埋伏的地 颤抖，一个影子，一个人，对着镜子等狂欢后的落寞症。你背弃的忠诚，爱情被廉价牺牲，我独自虔诚，看生活回忆为生。变了的人，记忆败给阿兹海默症，感动再深已荡然无存，想劫后余生，呼吸着痛的眼神，挣扎着是一地离开的后遗症，上埋伏的敌人，我劫后余生 歌曲《孤单的独白》来自曹方的专辑《遇见我》，由曹方作词作曲并且演唱，2005年创盟音乐泰有文化出版并且发行。 Yeah.

歌还是最耐听，最能够传达深刻的感情。梁静茹的歌声浑然天成而令人没有压力，交融了甜和酸的感情是总可以给人带来温暖并且一种透彻的情绪的。由于这样的嗓音，我们唱出来的好歌是应该更加知足的吧，应该是更加幸福的吧。一起来听到梁静茹的知足。 怎么去拥有一道彩虹，怎么去拥抱一夏天的风，天上的星星下地上的人，总是不能懂不能觉得足够。 富清澈的好嗓音和出色的创作能力，他的音乐是让人陶醉的。凡凡的音乐具有自己独特的风格，极富思想和灵魂。他的歌曲能够体现出对音乐的一个执着的要求。一起来听到的是凡凡《我怀里的天空》。 能在角落里陪着你那片夜空，感受每阵向你吹来的风，搂紧自己假装你在我怀中。

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美在聆听，美在生活， 正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岁月流转，在时间的长河里，谁都是匆匆过客。生命的舞台里上演的剧情，无论悲喜，或功成名就，或寂寞无名。 从此约你，我们就只说我只管走近之后再痛。 唯有记忆的经典旋律，永恒不变。如今岁月，你我一生中应该拥有的旋律。 Señor Pretorio, ¿dónde vas a ir? No lo sé. ¿Quién te ha ido a mi padre? ¿Qué es lo que te ha ido? ¿Qué es lo que te ha ido? ¿Hay un iPad 选的真调？当然，专属我们的听觉享受，私人音响。 没有明天，没有相见的预言，我就没有再继续呼吸的意愿。没有时间，否则当时可以抱你久一点，就可以让你收集更多记忆来安慰我的思念。像一条冰冷的项链，不能贴近你手口，不算是完美。我的信念，请给你一起许愿，也许所有的考验，等到极限就能超越。爱很遥远，擦不到你的眼泪。爱情里没有幸福停格的画面。爱很遥远，就算用的是句悲哀的谎言。爱太遥远， 爱太遥远， 擦不到你的眼泪。爱情里没有幸福情歌的画面。爱太遥远，就算拥有失去被爱的谎言，只能说服自己默念妄言，也许会实现。 每个人都拥有幸福的可能，只是难免有些牺牲，也许是幸福必经的旅程。那么

周传雄，他有着天才的一个创作灵感，源源不断的一个音乐能量，一路带着最真的情感，在每一个需要安慰的人的身边为他们写歌，为他们吟唱，不需要太多的言辞，不需要太多的动作。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的转变，无论这些钢筋水泥怎么样的疯狂，我们都需要感动，需要在人们不能够抵达的心灵深处，用音乐轻轻地去抚去伤痕。爱无所不在，所以情歌无所不在，这是他写情歌的一个态度。 我走过许多的城市，经历过迷惘的日子，渴望着有人分享的日子，若没有爱多么孤独。我喜欢的这个城市，人们用微笑打招呼，有一种幸福洋溢的满足，证明了爱无所不在。喜欢一些些艰难，一点点平凡，很自然的方式，终日为爱而忙碌，但不会辛苦。追求一天天简单，一丝丝平凡，很难得的幸福，习惯张开双手去拥抱，也懂得付出。这个城市，人们用微笑打招呼，有一种幸福洋溢的满足，证明了爱无所不在。喜欢一些些简单，一点点平凡，很自然的方式，终日为爱而忙碌，但不会辛苦。追求一天天简单，一丝丝平凡，很难得的幸福，习惯张开双手去拥抱，也懂得付出。喜欢一些些简单，一点点平凡，很自然的方式，曾经沮丧的心灵会得到救赎。追求一天天简单，一丝丝平凡，很难得的幸福，因为爱无所不在，就不会害怕迷路。 你一定要有自己的原则，忍让一次是气度，多了就变成了软弱，不要对谁都特别好，好像你帮忙随叫随到一样，一次是仗义，多了就变成了理所当然。别让你的善良成为了人们处事的一个缺陷。好好生活的前提，首先别委屈了自己，有的没的一边去吧。 I'm jealous, I'm over jealous. When I'm down I get real down. When I'm high I don't come down. I get angry, baby believe me. I can love you just like that. And I can leave you just as fast.You don't judge me, cause if you did, baby, I did too. And you don't judge me, cause if you did, baby, I did too. Cause I got issues, but you got them too. So give them all to me, so now they're mine to you. Let's get one, come on, come on. Cause they got issues. One of them is hard, but I need you.

会让我们在悲伤的时候感到一丝快乐，让我们在感动的时候忽然流泪。音乐让我们知道人世间的各种欢乐、各种心酸、各种痛苦。音乐让我们知道只要有音乐就不会孤独。这里面带来的是流金岁月，我是梧桐，欢迎锁定品味音乐。 天竟然是红色，好不对，我心中在没有，可是怎么我也感觉热的。今天不唱歌，哦，只想和你一起从早到晚。哦，怎么断了你？哦，怎么忙不停？宁愿关心制造洒的时间，全都省去。电话响不停，朋友奶泡不停，还有高分贝的哭泣声挡在你。幸福是黄金，不怪好心情。Oh my love，让我们都去相信，不求真爱 ，I'll be there and you be there。拍张照片，右手忙着乱，也开心。幸福是黄金，在未来爱你。Oh my love，让我们三个人也不会拥挤 ，You'll be there，I'll be there。我突然感觉天旋地转，哦，原来梦醒了。天竟然是红色，哦，不对，我心情再没有，可是怎么我也感觉热。今天不唱歌，只想和你一起从早到晚。怎么断了你？怎么忙不停？一连关心制造洒的时间，全都省去。电话响不停，朋友奶泡不停，还有高分贝的哭泣声挡在你。幸福是黄金，不怪好心情。Oh my love，让我们都去相信，不求真爱 ，I'll be there and you be there。每张照片都说忙着乱也开心，幸福是黄金，在未来爱你。我买了，让我们三个人也不会拥挤。You'll be there, I'll be there。我突然感觉天旋地转，哦，原来我醒了，停止了不秒。哦，我多个方位，如此的美好，让我想要。不担心你要清楚，我会让自己变得更好。哦，是不是感觉多快好心情？让我们都去相信，不求将来 ，I'll be there and you be there。每张照片都手忙脚乱也开心，是不是黄金？在未来爱你 ，Oh my love， 三个人也三个人也不会拥挤 ，You be there。我突然感觉天旋地转，哦，原来梦醒了。 相信大多数的人都是通过了那首《烂大街的天黑》知道阿杜的。不仅是这首歌，这张专辑我一直认为被低估了。那么这张专辑不论是从词曲的质量还是阿杜的演唱，绝对是可以进当年的最佳专辑的 Top 10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首《离别》呢，也是出自于这张专辑。 深情吻住了你的嘴，却无能停止你的流泪。这一刻我的心和你一起醉。大雨下疯了的长夜，沉睡的人们毫无知觉。突然看透这个世界，因为要离别。我陪你走一夜，直到心不再滴血，让你流尽泪水。天空不停地闪着泪，照不亮我心中黑黑黑黑黑的一切。星光后早已经破碎，

作曲，并且和小沈阳一起合唱的，发行于2011年4月15日，收录在了专辑《拿得起放不下》里。 在你辉煌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和你一起过，哭点泪点又能算什么。在你需要我的时候，我来陪你一起度过。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你对我说，人生难得起起落落，还是要坚强的生活。哭过笑过，少你还有我，朋友的心一样，比天还高，比地还辽阔。那些岁月我们一定会记得，朋友的心一样，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像一杯酒，像一首老歌。 特色呢，就是多元而富有变化性的编曲上的大量的弦乐的运用，再加上了曲调的变化莫测等等，都是一种创新，一种尝试。每张专辑都是试验专辑，尝试了各种曲风的创作。 当你决定你要离开我，我没说什么，就当作你自由。是寂寞，给我

你家乡，总是在前方，不是转身就能忘。你梦幻的国度，我不会是过往。秋后让自己再成长，爱的感觉都随风释放。我们的旅行都还没到达，一起迎向现实的行囊。你有你的黑色翅膀，无法飞翔在我的天堂。请你们冷暖目光，让我们飞落在彼此的脚下。扑起你的黑色翅膀，只能在黑暗的余光游荡。堆积再多光芒，也只是披着天使外衣的狼。有你黑色的翅膀，写下你深白色的武装。曾经把黑色的翅膀塑造可以依靠的梦。你有你的黑色翅膀，无法飞翔在我的天堂。请你暖暖目光，让我们坠落在彼此的脚下。扑起你的黑色翅膀，沉浮在黑暗的余光游荡。堆积再多光芒，我只是披着天使外衣的狼。 继续要听到的歌，找自己，很有力气的三个字。人的一生其实就是一个找自己的过程，你是不是也在寻找那个有理想有追求又单纯的自己呢？也许就像歌声当中所唱的一样，去淋雨，去接受属于自己的旅程，去做自己。 昨天晚上做了个梦，我走进撒哈拉沙漠，空无一人站在太阳下。摄氏66.6度，快要疯狂我的眼珠。忽然一场大雨降下来，汗水被那雨水冲走，结束40天的折磨，荒漠依然变成了绿洲。彩虹下有一棵大树，大树上有一个苹果，咬下一口我就全明白。可不可以让我再让我再次回到那个美丽世界里，找自己。找自己。你在广场像个傻逼，上班下班每天是个雨，这么多的人到哪里去？你的面孔写着无奈，爸爸妈妈彼此没有爱，难道这就是生命的真理？哗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

到这儿了，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丁鱼快递小王。明天同时间我们继续来听歌，我是梧桐，明天见，拜拜。 他每天骑着单车，看形形色色的人经过他的身旁，可忙碌的生活让他有些感伤。他期待下班以后能和几个真心朋友吃着烤肉喝着啤酒，一起说说笑笑，他有的明天的理想。如果有什么要求，就每天把存下一千多存进开心银行。哦，累的时候卸下包袱，好好大睡一场。也是有的时候，他躲在小世界的门上，准备大哭一场。擦干泪水以后，还面对明天的阳光。他的梦想能在这繁华的城市拥有属于自己的一扇窗。他的梦想简单而不奢望。他的梦想能够照顾爹娘，娶个漂亮的新娘。他的梦想，他的梦想，耶、yeah。 或是这个世界上有钱都买不到，如果你真想要。 品味1033，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服务员， 哎，来了， 点菜，点菜，这个。 你好，您所点的菜品已经够几位食用了，建议您等菜品不够时再添加。您好，请将剩余饭菜打包回家。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有一种公益叫光盘。当你就餐时听到这样的提示，请积极配合正在进行的光盘行动，让以俭养德成为我们的生活新时尚。品味1033，城市盛况，最美的声音。新闻整。